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，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，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字，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呢是周末，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真实存在，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多一份理解和支持。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同仁医院所推荐的文章，题目叫做换位思考事件的强大励志力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。文章说，我研究生毕业之后，曾经在北京一家不错的三甲医院心内科担任住院医师。那年秋天，我收治了一位女病人，她有典型的劳力性心绞痛症状，伴随高血压、高脂血症、糖尿病、冠心病家族史等危险因素。在征得上级医师、病人及家属同意之后，安排她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，检查结果是三支病变，在病变血管型球囊扩张及支架植入术，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术后胸痛缓解，病人和家属都比较满意，我也为学有所用后的小有成就而窃喜。没想到出乎意料的事情竟然在他的身上就发生了。术后第二天，我刚一上班，一班护士就在交班之前把我拉到一边，神色凝重地说，八床是你的吧，他的穿刺处出现了血肿，病人和家属啊都很不高兴，一直在嚷嚷着要见你呢。交完班后，我第一个冲到了八床旁边，果然昨天还笑眯眯的夫妻俩都在瞪着我。我掀开被子，用手一摸，在股动脉穿刺处摸到了一个很大的硬结。那时候做摇动脉穿刺的还很少，大部分病人做的都是股动脉穿刺。我又摸了摸右足背动脉，还好搏动正常，用听诊器听了一段拱动脉的穿刺处，没有听到杂音，估计是个血肿。我正想和病人解释，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他一改往日慈眉善目，朝我大喊起来，你看看你看看怎么回事啊，怎么出了这么大一个包啊。我的心不疼了，改腿疼了，那不都一样吗？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，早知道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受这么大罪，我还不如不做手术呢。听了他连珠炮似的责问，我忙说，应该问题不大，我再给您约个穿刺处的 B 超，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，我估计就是个血肿，再压压就好了。他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什么还要压沙袋，还要躺24小时，我受不了了，你来堂堂试试，这有多受罪，比心绞痛还难受呢，就是你非让我做这个手术。听到这些指责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充满了眼眶，我一言不发冲出了病房。在走廊的尽头，我看着窗外随风摇摆的杨树，看着一片片随风飘落的叶子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不停地问自己，我做错什么了？因为病人比较胖，术前我一再强调术后正确平卧以及压沙袋的重要性，术后我一直看着他的腿，看着穿刺处的压的沙袋，昨天他还因为我的敬业而赞叹不已，今天我就变成了一个千古罪人了。出现血肿的原因我已经猜个大概，因为疼痛啊，他偷偷的把沙袋拿了下来，没有压迫6小时，而且穿刺的那条腿因为腰疼不停地变换姿势，这势必影响压迫效果。就是怕他不遵医嘱，手术当天我看着他到晚上10点才坐末班公交车离开，但是我怎么能对他说这个呢？那个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的选择，我合适做医生吗？我为什么要来北京？为什么要远离我的父母导师，离开他们的庇护？我肯定要经历更多的风风雨雨。那一刻 我初来北京的兴奋自豪，还有那么一小点点的骄傲，都被刚才的指责冲得烟消云散了。然而在走廊里站了10分钟之后，我的激动却渐渐冷却下来。我想他50多岁，下岗职工，为了做这个手术花了多年积蓄，并且出现了并发症。换作是我，我站在同他相同的立场上，我的反应会不会比他更强烈呢？抹干了眼泪，做了几次深呼吸，调整好情绪，我回到他旁边。或许他也觉得有些不妥，便伸出手来打手势让我坐在他的旁边。我们俩就这么静静的对望了5秒钟，他突然笑了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哎呀，我看看他心里委屈的，可嘴巴却说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又笑了，生气就生气吧，也没什么，我心里不痛快，你呀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。他接下来还说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，我只记得我用最快的速度联系好了 B 超室，陪他去做了 B 超，证实是血肿，重新压迫之后皮下大面积瘀斑，我又天天陪他去做理疗。那时候脑子里没有什么医患纠纷的概念，只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，我要尽我所能去帮助他，或许可以帮助他缓解一丝丝痛苦。后来血肿慢慢吸收了，病人就出院了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出来时的胆怯无助已经渐渐被自信自强所代替，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忙碌的生活。6年之后，在门诊，我正急匆匆赶路，一位阿姨突然拦住了我。 小于大夫，你还记得我吗？ 我回个头，看见了熟悉的身影，他拉住我的手，问东问西。 我搬家了，所以啊，一直没有来你们这儿复诊。你怎么样啊？结婚了没有？买房了没有？生孩子了没有？谁给你带孩子呀？男孩还是女孩啊？ 我们俩像多年未见的邻居一样聊了很久，最后他说， 你要注意身体，你的头发可比原来少多了，肯定是累的，你太操心了，其实你是个好大夫。 这一次我再度泪流满面，当然不是在他面前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继续从事着这份普普通通的工作，每当我感到心力憔悴的时候，每当我因为病人和家属犀利的语言而想放弃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会情不自禁的回想起这件事。不为别的，我知道通过我的换位思考，通过我的将心比心，大部分问题其实都会得到圆满解决，甚至有些病人通过摩擦还和我保持了联系。当然这一切建立在对病人负责到底的基础之上。生命只有一次，作为医务工作者，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每每我即将怒气冲冲的时候，每每我怒火中烧的时候，这件事儿会成为我最好的灭火器。当然当我失去信心绝望至极的时候，这件事也会给我降到冰点的坚持一丝丝鼓励和温暖。一路走下去，我还会走得更远。 资讯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接下来向您介绍的这篇文章是北京协和医院所推荐的文章，题目叫做小大夫的中年粉丝是如何炼成的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些什么。文章说，去年因为甲状腺疾病需要动手术，我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，内心惴惴不安，对开刀极度恐惧。而在此之前，在另一家医院的就医遭遇让我忧伤，所以我内心充满了对协和的信任和期待。在协和医院西院基本外科，我的责任医生叫王楚，一个很年轻的大夫。刚开始我对他并不以为然，但是经过住院期间和出院之后的接触，我变成了这个年轻大夫的铁杆粉丝。由于在 S 医院穿刺造成了血肿，我就转到了协和就医。几经周折， 住进了协和。入院之后，从了解病情的谈话到手术前的谈话，以及平时的言谈话语，以至于最后出院，王楚大夫从没有提到过那个可怕的癌字。每次说到这儿，他总是用不好的东西来代替。其实我并没有具体和他说过在 S 医院的遭遇，他也并非特意避免刺激我才回避了那个字眼儿，而是他非常懂得病人的心理，这正是他的医德所在。他在介绍手术过程时是这样说的：手术中啊，有一个冰冻病理啊，就是快速的病理检验，如果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东西呢，我们就考虑把甲状腺全部切除了。每次谈话，王楚大夫都是和颜悦色，娓娓道来，用他渊博的知识深入浅出的讲述医学术语，使之通俗易懂。如此体谅病人的心情，顾及病人的情绪，这正是他有一颗仁爱之心。作为一位年轻大夫，这是多么难能可贵，我的心里也舒畅了许多。我办好住院手续之后，因为病床没有腾出来，王楚大夫让我先回家，第二天再来。在我刚要走的时候，他马上又叫住我说：回去啊，有时间练练仰卧的姿势啊，就是用枕头把肩背部垫高，头啊从这个枕头上仰下来啊，让脖子啊尽量的拉伸开啊。我疑惑的看着他，不明白什么意思。他继续解释说：因为手术要两三个小时，始终啊都是仰着头的姿势，麻醉的时候没感觉，但是手术完了会很难受的，所以啊提早练练，手术后啊会好一些，接着啊要连续一个小时以上，不要练十分钟就歇一会儿，那样不管用。按照王大夫所说的，我提前做了练习，手术之后真的没那么难受了。手术之前的喉镜检查是王大夫亲自带着我去做的，做完有些不舒服，咳嗽干呕，王大夫见状忙问我能不能自己回去，我表示能自己回去，因为检查地点和病房不在一个楼，我猜想他这样问我大概是担心我找不到病房吧。其实啊我还真是个大迷糊，来去的方位啊从不记得，这样的询问足见他是一个多么细心的人。因为我有高血压，手术之前他还特意叮嘱我降压药只能用一小口水服下，因为喝水喝多了会影响手术。出院之前，王大夫最后一次给我换药，他把我脖子上的纱布揭下来说：这次啊用酒精擦一下，可能啊会有点疼，前几天呢用碘伏颜色深，会影响伤口的颜色。说话间他用酒精棉擦拭我的伤口，其实一点也不疼，又挤了挤引流管的伤口，尽量把血水挤出去。最后换上新的纱布，纱布是长方形的，贴在脖子下面不平展，他把胶布四周剪开口子，这样换在脖子上就很平展了。别的大夫给我换过药，我也看过隔壁床的病友换药，都是一块纱布一贴完事儿。他看着贴好的纱布，下意识说了一句：非常好。住院期间，他每天总是最早一个来到病床，看望每一位病人，问问有什么情况，有时候到病房的时候还满头是汗。出院后伤口拆线一般应该到门诊，当我表示想来病房拆线的时候，王大夫马上答应：行，来吧。在我出院之后，又因为拆线、病理报告、伤口等问题，以致后来战友孩子的腰椎病三番五次的来找王楚大夫，他从来没有推辞不管。在是否做碘131的治疗问题上，我心里一直很纠结，担心副作用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那段时间心情不好，加上更年期，心里非常烦躁，反复咨询王楚大夫，唠唠叨叨，车轱辘话来回说，我担心他会厌烦了，但是他依然没有，而是耐心的给我建议，希望我做，以免将来后悔。在他的建议之下，我下决心做了碘131治疗。和他交谈的时候，他都会很专注的听，听你说完，他会很和善的微笑一下，我称之为标志性的微笑，微笑之后再回答你的问题。术前谈话的时候，王大夫讲了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后果，可能损伤喉返神经，影响发声，可能损伤甲状旁腺，造成手脚麻木，可能造成血肿水肿，脖子会肿胀，如果术中冰冻病理有误，还会面临第二次开刀。